这种事儿不新鲜吧，弗雷尔？ 嗯，现在是最妙的一部分了。昨天这位百万富婆出现了，赤身裸体，午夜走过了克莱堡警察局前的大街。他是真的疯了，他不知道他是谁，住在哪儿。他皮肤上的污垢就像很多年没有洗过澡，他瘦弱的连路都快走不动了，唯一能问出他的话只是一条狗的事。总之他们把他送走了，可能把他送进了哪个疗养院的一个房间里。现在这个叫乔治的人发了。不过读读这个，弗莱尔，这是那个家伙唯一能够获得那笔钱的唯一的方法。那个老妇人言明，如果他首先发疯的话，这种事儿发生的多怪呀。哎，弗莱尔，这个叫乔治的真是好运气呀。弗莱尔看看报纸上的照片，觉得照片上的人似乎在哪儿见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